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39目，看经文。或此佛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在地藏经上，我们看到这个供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偈要啊，这个偈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啊，音乐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古代呀，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尊弘法遍相图里面呢，许许多多啊，世尊在讲经说法的这个诸天呢，载歌载舞啊，来供养啊。这些事情小乘佛法里头绝对没有啊。你像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里面，比丘戒决定禁止啊这个歌舞的场所啊。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啊，这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小乘是对保守的这个社会啊，对于保守人呢，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啊，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的啊。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的法。佛教化众生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特别看清楚这一点啊，它的确是印记。当然佛有智慧有德能的，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界前的因缘，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佛摄受众生是圆满的四摄法啊，四摄法幕后力行同事，那同事这就开放了。如果不开放的话，怎么能跟众生同事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啊，甚深的禅定啊，他能够顺众生呢，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让众生觉悟，让众生回头啊，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佛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功，也要学这个样子，很难抗拒外界的诱惑啊，就许许多多人这个定慧不足啊，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而丧失道心的比比皆是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啊。所以出家人堕落啊， 出家人还俗，其实还俗啊比堕落还要好啊，他失业出家人的形象啊，去还俗做在家修行人也不错，也能成就了啊。所以在佛家佛门里面出家还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个好现象啊。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那我们自己就有罪了啊。那么像现在小乘国家啊，他们有短期出家啊，你看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啊，三个月之后再还俗啊，这个是接受佛教教育啊，这个过佛教的这个生活啊，这是对社会决定有好处有帮助的。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以歌舞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前面这一段是讲供养，后面一段是讲他得福。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引申到啊，以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那么在《大藏经》里面，我是在嘉庆藏里面看到的啊，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的，藏经里面有厚厚的，现在是用的金刚本啊，大概有这么厚啊，两册。内容是什么？全是歌曲啊，这个铺上去啊，歌词啊铺上去呢都可以演唱，就由此可知啊，古时候啊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的很常见啊，因为众生喜欢听，用听接受这种方式编成剧本来表演比较少。为什么呢？那个条件要多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可以能够做到的啊，一两个人用歌唱啊，两个人这种表演民间的艺术啊，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法会当中啊来表演啊，用法会的时候人多啊，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啊。那么《地藏经》，如果我们讲前面啊，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以歌舞戏剧这种方式啊表演出来。那个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啊效果大很多啊。这个理念希望同学们要记住啊，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如果条件具足啊，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啊，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啊，在电视台广播，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啊， 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啊。在古时候剧本里面啊，古德也有编辑啊，我看到的是评剧的剧本啊，《归元镜》啊，这个里面是三个故事，都是我们净土宗啊。第一段呢是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段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段是莲池大师的故事，编得好啊。它是以评剧方式啊，在舞台上表演的啊，那个演员那就是菩萨了，就是在讲经说法了啊。所以上一次游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啊，来看我啊，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来帮助佛教，我说错了，不是帮助佛教啊，你不是帮助法师，你就是大法师，你就用这个方式弘法利生，这个才是正确啊。所以他计划这一次他这个第二集推出来之后，这个第三集啊，他要演济公说法啊，正式当大法师了。我们非常期望啊，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啊，也欢迎他来演地藏菩萨了啊。这过去我听说这个电影里都有拍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啊来演来表演啊。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字眼呢，还是这个善字，善男子善女人啊，还是在这个善字啊。可见得他的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而不是盈利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都不是在盈利，如果这个利润欠佳呢，他就不肯做了啊。表演的一定要卖座啊，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他的用心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目的是宣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的字眼在此地啊，能对菩萨相前作诸偈要，皆各用赞叹啊，香花供养。你看下面，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啊，所以这最好是利用这个法会的场合，古时候常有佛菩萨这个戒日啊，都演戏。那个是演戏是有根据的，这个经文上就有啊。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演戏的内容，演戏目的之所在啊。如果这个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啊，那个就错误了啊。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这个就是啊，关键的就在 这一点。那我们要谈一谈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他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的。现在世间一般人把佛法了这些作为都看作迷信啊，于是他们观念当中修福应该在哪里修呢？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这个社会贫苦的众生啊，年老的众生，残障的众生啊，多病的众生，做这些慈善事业，你看看国家政府啊奖励啊，社会大众赞叹啊，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啊，在这个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啊。在他们眼光当中，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呢？啊，我们这在迷信，啊，我们这个在敛财，给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印象。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但是真正佛法一切的设施，它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世尊时时刻刻在提倡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哪一部经都重复很多遍啊，佛陀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为人就是表演啊，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所以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审了，顺便谈到修复啊，啊，因为主要审是个人治病的，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啊，要知道最高明的这个大夫啊，是可以令人不生病，这个大夫才高啊！啊，病了给他治病不算高明啊！如何能叫一切众生不生病？佛是大医王，佛有能力啊！啊，这三种人是：第一种人是有福报的人。所以你要会修福啊，有福的人不生病。第二个是有定功的人不生病。第三个是有智慧的人不生病。啊，那个慧不是我们世间聪明智慧。啊，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说这三种人不生病？这三种人呢，能够把生病的那个因素给他止住啊！啊，有福报的人，生病的因素少， 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啊控制住啊，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所以他不生病。那个开悟啊，明心见性的人那更不得了，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啊，把它像现在的化学一样把它化解了，都变成智慧了，都变成功德了啊，所以他们不生病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呢，唯有佛懂得。佛教导我们呢，我们要相信啊。所以佛法是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啊。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啊，佛经上讲善巧到了极处啊。可惜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愚昧无知，体会不到佛的心意啊，不了解佛教化众生的方式啊，所以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这个说得不到佛法利益是讲现在，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都得到了啊，那个报不在这一生啊，不在这一世，因此世间人呢也就不能相信啊。对于供佛这桩事情啊，他也就看清了，也就疏忽了学佛的同修。我们常常听到啊，古德常说业力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啊，这根是六根啊，六根是用眼根来做代表，说眼根六根都说到了啊，要晓得这个意思啊。这讲一根你就执着在一根，那你就难教了啊。事发教学还讲求举一反三，文艺知识啊，楞严会上你看看讲六根，佛也只讲一个，讲一个见性啊，十方显见啊，你懂得十方显见呢，同样道理也就显闻显觉显智，那全都有了。所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我们通通就明白了，眼见也是道种啊，身处也是道种啊，舌长也是道种，鼻嗅依旧是道种这样你才晓得佛法里面这个造像啊，造佛像的功德大了。大藏经里面有造像功德经啊，果报不可思议啊。你要问为什么？塑造的像传之久远啊，彩画的像 令人见到了种下成佛的种子啊，他见到这佛像、菩萨像，将他阿赖耶里面含藏十法界的种子、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他就现此行啊。事出世间，一切功德福德还有哪一种能比这个更大呢？啊，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面十法界的种子都充满了，我们在十法界哪一个法界去受身，过哪一个法界的生活，那就要看你临命终时最后那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个什么念头。如果临终一念是念佛，他就到佛法界去了；临终一念念菩萨了，他就到菩萨法界去了。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这个佛门当中修佛是不可思议的。照相的功德哪里是迷信的？不但不是迷信啊，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啊！这一尊像的时候，不但令自己得福，凡是有缘见到的人，你看都引发他八十田中的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啊！要知道放这一次光非常稀有难得，因为他要不得人身不遇佛法，他没有这个缘呢，没有这个机会呀。八十天中虽然有佛的种子，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那么造福的人，前面讲了塑造佛菩萨佛菩萨形象，才化佛菩萨形象，能够引发许许多多众生阿赖耶识里面最宝贵的光明啊！这个光明要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居力，就是短，他要成佛成菩萨，诸位想想度多少众生啊？他所度的众生呢，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一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啊，跟佛菩萨有缘啊，何况自己修行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恭敬作礼，向化供养，表演给别人看的尤其是不相信的人他看看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迷信啊，不愚痴啊，也不傻了，也不呆呀见到佛菩萨形象为什么那么样的意境他见到了，有的时候他要发问呢，要请教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法？ 啊，那么这就机会教育了，你就可以给他说明了这功德力啊，这是机会教育。中国佛教寺院几乎每一个县市啊，乃至于乡镇道场林立了，有历史，有艺术价值的这些道场，现在国家开放做观光旅游，你要晓得这个功德多大了啊！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赖耶识佛菩萨种子种下去了，这个利益的殊胜我们没有办法说得清，可是世间人不知道啊。这是讲见相闻名，如果再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能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详细介绍，那他现前就在利益，他这个利益不是来生不是后生的，他现在就在利益，等于说到这里来观光旅游是到这边来上课的，你给他上了一课，他到这里来观光旅游送这些钱是交学费呀，学费没有白交啊，我们收的学费很少啊，他得的利益很大了。这是为什么在这种场合当中我们要做的特别的如法我们在演戏表演给那些没学佛的人看，让他们生恭敬心，让他们生起疑问我们再为他解答我们对一个人解答，观光旅游的很多啊，你看一片都围起来了，大家都来听所以这种场合要懂得表演，没有人问，找个内行的人预先约好，我在这表演，你来问，唱戏嘛，唱给别人，别人看，给别人听那么这种发问呢，经常有吧，利要友情问。他们不懂啊，他们能问好啊，看看旁边没有人问，没人问我们自己人来问吧问了叫他得利益了。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教化全世界众生课堂啊，教师啊，这是大乘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然后你才晓得那个功德利益的殊胜绝不是这个世间那些慈善家能够相比的，慈善家帮助人一世的一生的，佛法帮助人生生世世这个利益怎么能相比呢？这果报当然不相同了 啊，下面就是说他的福报，如是等辈，就是这一些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这个后头这一句重要，他不是一世的，他还有来世的福报啊，常得百千归神，日夜护卫，护法神保佑你。他为什么保佑你？因为你弘法利生，因为你弘扬佛法，这些护法神都是佛弟子。乃至于这些鬼神里面，确确实实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里面实现，那鬼神纵然愚昧无知，他们在那里教导啊，在那个地方做示范呢、啊。这是劝善的，做这么一点善事得这么大的利益，谁不愿意去做善事？谁也不愿意去做好事？这是劝善的一种手段了。不令卧室追问其儿，何况亲受诸恨？这就是我们先前讲的消灾免难啊，所有一切灾难呢，不但你自身遇不到啊，这个灾难的音声你都听不到啊，讯息你都听不到啊，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肯定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的啊，如来确确实实是真于真，实于真，如于真，不妄于不狂于啊，句句诚实之言啊。注解里面呢，希望同学们细细去看啊，青年法师这一段注注得非常之好，啊，引用古时候的典籍来说明乐教啊，这个音乐教化的功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佛此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展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机会放无功德及利益事，也就是说没有功德没有利益啊，说你迷信，和露齿笑，和面背飞，面是当面，背是背后，啊，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机回者，这是讲造业。那么现在 造这种物业的人确实有啊，我们常常听到，有时候也见到。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楞严经上所说的啊，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那个邪思是谁呢？妖魔鬼怪。楞严经第四卷，佛给我们讲的四种清净明慧，那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为我们说明啊，这个世间哪一类是妖，哪一类是魔，哪一类是鬼，哪一类是怪，我们看到都是人呐，面貌是人呐，他这个心不是人心呐，是妖魔鬼怪的心啊。所以佛在灭法经里头啊预言了，现在人讲预言的佛法将来第一个消灭的是楞严经啊，最后消灭的是无量寿经啊。楞严经为什么第一个消灭？我看到那一篇经文呢，我就知道这个经一定会先消灭。这个经没有了啊，妖魔鬼怪在世间你就不认识了。你不但呢不认识他是妖魔鬼怪，你还把他当佛菩萨看待，他装得很像，很像佛菩萨啊，他不是真的佛菩萨。所以清净明慧那一章的经文呢，我过去讲楞严这一段叫照妖镜，那妖魔鬼怪对这个人是那头痛啊，所以总得想办法了把这个经销毁啊，不让你流通啊，他好作怪嘛啊。儒家祖传里面呢有一句名言啊，教给我们辨别什么是妖。祖丘明说，人气长则妖性，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的。长是什么？儒家讲的五常啊，仁义礼智信，人要把这个东西舍弃掉，不要了啊。那么换一句话，他所做的不仁不义啊，不讲理啊，不讲信用，这个人呢就是妖啊啊。无论他在社会上地位多高，他有多少财富，他不是人。儒家认定肯定人的标准一定要讲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说做人五个基本条件。那么在佛法里面，你看自古至今这些祖师大德们就把这个五常啊配着五戒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 啊，不邪淫是理，不妄语是性，不饮酒是智。那么由此可知，无戒具足啊，这是人呐、啊。无戒通通毁犯呢、啊，是妖啊，妖魔啊，不是人呐、啊。现在虽然对对，这个是人身，他造的是妖魔鬼怪的业，将来必堕三途。啊，这个是。一切大小乘经里面都讲得很详细的，佛法是一切大众公认的人天眼目，是光明的指引，别人修学赞叹，你要去障碍，你要去回谤，那这个罪业可重了。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三类众生，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愚痴才容易被这些妖魔鬼怪利用啊，听信他们的妄言啊，怀疑正法，妖魔鬼怪也有辩才啊，也有协会呀、啊。楞严后面所讲的五十种阴谋，那个种是种类呀、啊。讲这些魔分作五十类呀，每一类里面，我们在经里面所看到的，如果不是真正通达大乘佛法，确实啊，都把他们看作佛菩萨。他们在这个世间有福报，福报很大；有徒众，徒众很多；有势力，他也有护法神，他的身也是金色光明。凡夫哪里能比得了他们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的光明如何的，你接触啊，感觉到很舒适。魔的光明啊，是有威猛，你接受感觉到恐惧啊，他的光刺眼啊，像这个太阳光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久久看啊，久看这个光里头有紫外线的，这个眼睛会瞎的啊，所以太阳光绝对不能久看啊，这个魔光就是这一类啊，佛光如火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光是从自信慈悲心里头流出来的，魔的光啊，还是从贪嗔痴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虽然光明很大了，性质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晓得。魔利用人呢，也就是人也利用魔啊，人喜欢求名闻利养，魔给他名闻利养啊，于是魔道魔法出现在这个世界。 能令一切众生迷惑颠倒啊！弃善向恶，这算恶业，不肯修善，邪气正法，这我们常常感触到的。许许多多人信邪不信正，听骗不听劝，这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可怜明者，真正可怜可怜。他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那么对于他见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皈依恭敬供养赞叹斩离地藏菩萨形象，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拜佛拜菩萨了。看到有人拜佛拜菩萨，各位一定要晓得，凡是见到拜佛拜菩萨，他是正信好，迷信也好啊，只要肯拜就好啊。正信的人现前得离，迷信的人来生得离，没有不得利的。在《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一乘佛道啊！那个一乘佛道不是现前的，也许在无量劫之后，就是他今天迷信，见到佛菩萨，他恭敬供养礼拜，就修这么一次福。无量劫后如果要遇到有佛出世的时候，可能这个因缘就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去了。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很多他并不是很明了也并不是很懂得道理，劫难当中清寂的时候念一句观音菩萨，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何况我们对这些道理深深的了解一声佛号一声心这个恭敬作礼赞叹供养都是信德的流露这明心见性，信在哪里？信就在这里流露所以对于修集真实功德的人修集真正福德的人，他往生机会望他是不了解其中的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从他的妄想生出来的讥讽毁谤说这是迷信这个话如果要深入去探讨意思很深的，佛教不是迷信的，所以迷信佛教的人 也不是你信的。你们想想我的话对不对？佛教本身不迷信，你迷信他也不迷信。啊，欧阳靖无说了，宗教是迷信的，正直去相信他还是迷信的，他本质是迷茫。佛教本质不迷茫，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佛教你从迷进去，后来会开悟啊。如果真正他本质上是迷信的，他既进去也被他迷了，这个道理很深呐、啊，很值得去问味，然后你才能开导这一切大众啊，决定不可以讽刺毁谤那造的这个业大众啊，你说他没有功德，说他没有利益啊，实在讲他的功德利益都是无边的啊，你这个路耻笑啊，耻笑他啊，面背非是批评他，当面批评，背后批评，或者你还劝导一些人共同来批评他啊，这个幕后总结的时候，或一人非也，或多人非也。啊，非分的批评啊，非理的批评啊，乃至一念生机会的啊，这是讲最少啊，动了这个念头。下面讲他的果报，如是之人，千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啊，这个果报还没完了，后头很长了。这些人往往自以为聪明啊，所以佛门里头无论他是智信是迷信，我们见到都欢喜赞叹啊，为什么呢？本质是正确的啊，迷信的人也都跟经常讲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个功德利益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可穷尽啊，那个毁谤批评的罪报啊也不可思议啊，也是无有穷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